粤语脸面包师或者 bread lick 师，作者同埋朗读者系 Rhythmia。咁呢首诗系根据李白嘅《静夜思》，咁好多谢 Serena E.W. 佢系大老先，因为佢做咗个普通话版，咁我就跳喺佢后面。日头牛礼貌，晚黑人瞓觉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脸面包。多谢你的聆听。